攻读《编年记上》第十四章，提洛王西兰派使臣来见达卫，给他送来香柏木，派来石匠和木工，为他建筑宫室。那时达卫知道上主已确定他为以色列王，并为了自己的百姓以色列提高了他的王位。达卫在耶路撒冷又娶了妻室，生了许多子女。达卫在耶路撒冷所生儿子的名字如下：沙木亚、韶巴布、纳唐、撒罗马、伊贝哈尔、厄里舒亚、厄里培雷特、诺加、乃费格、亚菲亚、厄里沙马、贝里亚达和厄里培雷特。培勒舍特人听说达卫受父为全以色列王，遂都上来向达卫询判。达卫听说便出来迎击。培勒舍特人上来请入了勒法因平原。那时达卫求问天主说：我可以上去攻打培勒舍特人吗？你将他们交在我手中吗？上主答应他说：你上去，我必将他们交在你手中。达卫于是上到巴尔培拉钦，在那里击败了他们。达卫因此说：天主夹我的手，使我的敌人崩溃如水破堤。因此后人称这地方为巴尔培拉钦。培勒舍特人把自己的神像都遗弃在那里，达卫命人用火烧毁。培勒舍特人又请入平原，达卫又求问天主，天主对他说：不要一直上去追击他们，要绕到他们后方，从桑林那边抄他们的后路。你听见桑树梢上有脚步声，要即可出战，因为天主在你前面出击培勒舍特人的军队。达卫就照天主所命的行了，击杀培勒舍特人的军队，由基贝红直到格泽尔。因此达卫的声名传遍了各地，上主使各民族都害怕他。